同志们，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党的十八大开得很好，很成功。 好啦，又翻嚟呢个北上频道啊，应该 系六合彩啊嘛， 六合哥， 唔系系六合彩嗰个似十八大，嗰种系中国共产党嘅文化 嚟嘅。嗱，你见到几个？ 得得得得得，咁样，屌系啦。但系最恐怖咧，每一次就系咧，又见翻江泽民出嚟。今次嗰个江泽民咧，系后生个对上，嗰次嗰个嘅。 咁 同好啊，性文化有咩关系？ 性文化，性文化系乜嘢？ 屌你真系， 你想讲性文化系乜嘢先？ 系 跟源远流 性文化节啦，屌！仲有呢，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喺阳光下运行，淨係开緊呢个会呀、大家都唔觉得好晚阳光呀、屌你老味，成个北京城呀、买刀，我呢个买刀又买唔到，买药又买。 北上频道究竟是个什么节目？ 八牌子啊， 冇错啦，我哋就可以解释得到点解咁样慢啊。 系， 如果你打电话去八牌公司咪快咯，好唔好？黐线， 知啦， 屌你，你打110顶人都未嚟啦。 唱 K 咧，大陆咧，你饮大咗咧，即系如果有啲领导喺度咧，你就唔使音乐起嘅咋？我打到大湾度交锋， 好嘢， 咁就得噶啦。 好好好， 今年成个春晚主题系乜嘢啊？梦啊嘛，你老母咪一讲完个梦你就一无所有啊，点捻样搞啊？ 都唔好意头， 大佬啊，真系你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 咁啊，下礼拜我哋再翻嚟再继续结束今晚嘅北上频道。 杰斯、刁文牛、迪、Kelvin， 星期日晚北上频道。 大家好，我是桂思杰，你听紧系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第二节翻嚟啦，声音质素今一节咧有翻保证啦，因为的总落翻位， 再遇归来， 系啦，可以系再遇归来噶嘛， 舒服好多，但我惊我瞓着啫，一阵 就解放翻阿粉哥翻出嚟啦，冇错啦，咁就第二节翻嚟咧就青年军集税。咁搭呢個足總杯前瞻啦，咁先講個青年軍集税先啦。青年軍集税一開始呢就一個唔係幾好嘅消息嚟嘅，因為大家都知啦，今年青年軍嘅表現今年嘅表現真係比較差啦。咁嚟緊因為 U21 又改制啦， U21 呢嚟緊呢就會分呢個升降班嘅制度啊，就彷彿為呢個 B 聯賽呢就先做一個試點嘅。咁咧，下年咧，阿仙奴咧就因為今年嘅成績比， 賽係真係搞噶， 佢應該都會推行，但係實際上嘅 detail 點樣咧？ 因為即係聽之前 Daily 嘅廠友講咧，係話其實其他地方都有，即係例如西班牙有啲巴塞羅那 B 隊喺西乙踢緊咧，都有聲音嘈話要取消。 係，咁你就聽翻上集足球頻道啦，足球頻道解釋得好清楚噶啦。咁就希望你多啲留意返本台嘅節目啦，咁就唔好淨係掛住整電腦之類嘅嘢啦。好，就講返真係 抽爆咗， 真係 U21 聯賽先。咁阿仙奴下年呢就會因為今年成績差嘅關係呢，就去咗次級別嘅 U21 聯賽先行作賽嘅，係啦。咁對手方面呢就有保頓啦、維拉啦、熱刺啦、西布朗啦、雷丁啦、史篤城啦、米杜士堡、狼隊、纽卡素、暴力般嘅， 即系降班啦，即 系啦，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差组别嘅球队。咁你至于嗰啲慢狗啊、车仔嗰啲咧， 就冇你份玩啦。 上一级嗰度嘅。 咁即係 唔好笑人， 唔好 笑人咁多啦，擺隊。 我點解維拉清訓都 人哋笑 翻？ 如果維拉都跌咗落嚟，但 係維拉都跌咗落嚟。 維拉冇法子，冇錢啊嘛。 咁呢一個我諗遲啲大家都要聽一聽曼聯新聞嘅青年軍節目啦。咁大家可以留意多啲 U21 梯隊嘅事啊。 人哋好勁嘅喎，出場入兩個波嘅噃。 係啊，嗰個好犀利，嗰個真係。 係嘛？ 係啊，仲入選埋呢個歐洲國家杯嘅 U17 大軍名單㗎。 嗯， 系啊，17好犀利啊！ 就英格蘭國腳嚟㗎，上場出咗場添㗎，係啊。 慘啦，有 Wilson， 有呢個咩啊，有咩啊，戰神啊， 戰神 Wilson， 仲有咩神啊 ？Benson 咯，仲有。 我頂。 好，跟住第二單咧就青訓學院咧，之前咪有個教練咧就被判咗終身監禁嘅，咁因為咧就冇用就個位咧空咗出嚟啊。 我嗰個係體能教練啫。 係啊，個體能教練，哦、所以咧阿仙奴 jobs.com 咧就開始請人啦。 唔係，我哋 就係請呢個 pose 啦。 我哋星期日都見咗班阿仙奴咧年青教練啦， 真係好年青嘅，原來佢哋真係啲教練都可以。 終於明白點解有啲十八歲教練。 唔係，我亦都唔知點解有人會覺得嗰啲靚嗰啲教練靚仔，然之後叫我嘗試引誘佢哋擰轉頭幫人哋影張相啦。 咁好 笑。其實係啦，其實最大聲嗰個就係嗰個咯。 其實到而家都， 我以為你話後邊嗰啲小朋友嘅媽媽覺得佢靚仔，叫佢。 唔係啊，嗰個人坐喺我隔離啫嘛。 小朋友。 係咯，係啦，就係嗰個 男女都唔拘。 唔係，你要搞清楚，係嗰日都坐喺你隔離，今日都係坐喺你隔離。 係啊， 咁你要令到我好尷尬嘅意思。我而家又坐喺你隔離。 唔係， 咁頭先邊個淨係得笑聲冇講過嘢？ 我知道嗰個唔係你，因為你影緊相，佢唔會嘅。佢叫個冇影相嘅人。 佢係影嗰啲教練喎，佢都唔係影龍甲波。 我有㗎，我出咗聲啦。 咁大家知邊個啦？係咪先？好，跟住就去到U15 嘅一個杯賽啦 ，Ferrari Cup 咁就之前咪嚟有個試訓叫 Testic 嘅人嘅，咁 要再次俾機會嗰、那個， 係再次俾機會嗰、那個係啦，冇錯。 咁今次得唔得咧？ 就科魯就隨隊就去咗意大利，但係就冇任何比賽，純粹睇嘅啫。 嗯， 哦， 係啊。咁咧就球隊個成績都要講一講啦。咁就分組賽2-2和咗祖雲達斯，4-1贏亞特蘭大。但係呢入到 semi-final 之後就輸咗俾皇馬3-2嘅。咁、但係阿仙奴都拎走咗一個獎項走嘅。就係、是、阿馬維迪迪就入咗5球就成為咗該項杯賽嘅神射手。 我仲以為係嗰啲咩最有體育精神啊。 我都想 最少牌啊。 我諗住攞最多牌。 全程投入獎啊。 係啊。我呢擺明就係 體育精神 派啊。 唔係友誼小姐獎。 好 有意思。 好，跟住呢就去到希臘嘅青訓學校呢，最近呢就有4個嚟自羅馬尼亞嘅試訓生嘅。咁據聞呢雲家呢 羅馬尼亞球員嚟自希臘嘅。 唔係係羅馬尼亞嘅球員去咗希臘嘅青訓學校做試訓。明明 明 明明 ,OK。咁呢4個球員呢就據聞呢阿雲家呢都幾著重佢哋嘅。可能隨時呢就會同佢哋簽約嘅呢四個， 終於喺翻啲動力市場都冇乜好球員出產咧，幾年唔係幾年，成10年都冇咯喎。 係啊，所以嚟緊呢四個啊，大家就留意一下預備組梯隊同埋青訓學院嘅名單啦。 係咪攝一攝個預備組梯隊咋？ 其實都要啊，都因為其實今年我哋1月嘅時候咪講咗話俾咗好多 offer 嘅， 哦，嗰啲 唔係一月我哋俾咗好多 offer 啲學徒，但係據聞好多學徒都唔簽。 哦， 系啦，好似以下呢个就系啦，阿Ejara就去咗利物浦试训，并且代表利物浦又参加咗个杯赛嘅。咁据闻利物浦对佢嘅试训成绩都唔错，所以呢个都未必留得住啦。 嗯， 咁系我哋眼光高啊，定系人哋眼光低啦？ 唔知啦，咁呢个唔系不过 你有冇睇过踢波？ 唔系不过好认真讲，青训学院球员嘅流动量咧系比较大嘅，真系呢、這个喺英格兰嘅球会里边。 会转过头又翻翻嚟噶， 转过头 呢排兴外回家系列啊嘛， 系啦，冇错啦，粉果呢个踢得好啦，因为楼下嗰个就外回家系列啦。因为咧如果大家又记得我哋季初嘅时候解咗一个球员约叫 James 苏沙嘅球员啦，咁呢个球员咧就龙门嚟噶嘛。咁咧就同阿仙奴已经冇任何嘅关系噶啦。 嗯。 但喺四月份啊 ，Tony Roberts 嗰个龙门训练课程嘅 YouTube 片自我介绍当中咧，阿苏沙就喺科尔尼训练中心嗰度咧就跟紧操嘅，仲要系当年阿亨利咪翻过嚟做嗰个咩龙门课程嘅，即系嗰个 前锋 嗰 个， 又有佢份嘅，但系佢喺球会系冇 pose 嘅。 其实会唔会？ 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 其实而家缺门将，会唔会突然间真系签佢翻做第 三 门？啲都唔缺门将啦，阿仙奴预备梯队 ，Matt Marsh， 唔系 利维路夫 ，Ryan Holt。 但係即係借咗馬天尼斯出去，跟住揾舒沙坐第三嗰個位啊。 唔會啦，馬天尼斯。 唔好啦，舒沙好渣㗎咋。 係啊，舒沙唔好啦。 你翻去睇翻條片咧，好騰雞㗎佢。即係唔係？我話對嗰個射球機器訓練嗰時候好騰雞佢，左撲右撲 嗰時。練習都咁騰雞。出過場啦，係咪？定係後備咧？嗰場。 後備出過。咁另外頭先講到門將阿粉哥咪話唔夠人嘅，咁啊真係唔好意思啊，啱啱好咧就有個同樣嚟自布里斯托城嘅球員，咁啊就呢個 Big Champs， 咁就嚟咗阿仙奴做試訓。咁咧阿仙奴今年咧就好中意喺布里斯托城嗰度咧就揾啲龍門翻嚟，咁啊 Matt Marsh 咧都係喺呢間球會嗰度轉過嚟嘅。咁到呢間球會會唔會成為咗阿仙奴門將嘅發掘基地咧？咁嚟緊。咁呢個都幾值得注意嘅，因為呢個試訓生據聞咧，車路士都話想爭。 嗯，咁阿俊俾個任務你啊，你查下啲阿仙奴個足球門將訓練員係咪來自布里 咩 布里斯托城 嘅？係啦， 訓練 係嘛？即係買一送二嗰啲咁樣， 搭嚿豬頭骨 買 咯。 買一送 你要個 U 十八，咪送埋個 U 十六俾你咯。 買咗一個。 買一個俾人哋，跟住人哋 買 翻兩個 訓練員，送兩個後備龍門俾你。 哦， 好，跟住就米高莊信呢個美國嘅前奧運金牌得主係嘛？ 認真有冇人識佢㗎？你哋 睇過佢跑咯。 哦， 有睇過 YouTube 咁嘅，係咯。 跑幾多啊？ 佢好似九秒幾，唔記得啦。 九秒咁真， 九秒幾啊？ 你都咁你真係冇睇嘅人睇跑，人跑四百噶。 唔係喎，記得。 你快查啦！ 你問你跑乜嘢？唔係問你跑。 米高莊信喎，短跑喎，記得佢。 四百都係短跑嚟嘅。 四百算啦。 四百係短跑嚟嘅。 唔係呢個我有啲懷疑啫。 四百係短跑。 四百係短跑嚟嘅。 我有啲懷疑啫，因為對於一個肥仔嚟講，四百算係好長。 四比一啦。 斯凡，你講下嘢，斯凡。 對於一個肥仔嚟講，四百好長啊。OK。主打四百， 跟住佢係試過一屆位。 但點解我記得有個唔知乜鬼莊信又係美國嘅跑， 同佢 一百嘅嘛？哦，加拿大，哦 ，OK，thank you。好，咁呢個咧就成立咗一間公司，咁就體能訓練公司嚟喎呢間，就負責 train 跑狗 ，train 係啊，跑狗啱啦 ，train 跑狗。 嗱，我哋一萬米、五千米以上嘅長途嘅體 力，耐力型。 系啦，跟住短啲爆炸型嘅二百嗰啲又有，四百又有咁啊。 唔系，但系其实 扯唔到。 唔系，但系其实阿仙奴 都要踢曼 联咯， 九秒九秒六。 其实好信唔过噶，点解咧？因为其实之前米基尔咧，即系我哋嗰个中坚咧，系唯一一个咧同佢合作嘅时候掟去美国嗰边受训，翻咗嚟就变咗咁样样。 即係食得漢堡包多，所以肥咗咬唔喐啦。 所以咧就其實就唔係幾好嗰個成績 有保留啦， 有保留啦。就嚟咗科爾尼咧，就同咗我哋 阿俊又俾任務你 check 下呢個米高莊信咧喺美國咧同阿高安基啲球會咧有冇 離開旗跳俾人咁。 做乜嘢而家變咗又私人？ 我見你成日上網喺度查緊嘢啊嘛。 私人秘書咁 樣。幫緊粉哥 search 翻點樣救翻部電腦啫。系啦，OK， 咁又嚟咗同我哋嘅体能教练咧，就交流咗一啲方法之类嘅合作嘅嘢咧。其实喺2012年嘅时候已经达成咗呢个合作协议噶啦。咁就 咁而家先嚟讲嘅。 因为阿仙奴而家嗰个记唔记得我哋咪签咗几个爱尔兰嘅榄球教练嘅 效果唔良好啊？ 咁据闻咧 就系 唔系据闻就爱尔兰嗰边嘅球员咧系用苏格兰嘅训练方法嚟到训练。而家嗰班球員嘅體能嘅， 所以就唔 like 嘅。係啦，所以而家咧就融入埋美國嘅方法。 即係蘇格蘭籍嘅教練訓練啲荷蘭籍嘅球員都唔 like 啦。 都係啊，其實風格幾唔同，其實著重嘅嘢唔同咯，可能。不過嚟緊我哋會變做荷蘭班底啊嘛。 係啊， 係啊， 我驚人哋可能又俾人叫埋去會唔會啊？ 邊個會俾人叫埋咧？你覺得？ 一個中黑好似跟過邊個噶嘛？ 邊個啊？ 雲高爾咯。 哦。即係靜曬呢刻， 唉，算啦。 唔係，咁會唔會係阿鐘幫手叫阿雲高爾過嚟咧？ 喂，人哋簽咗約啦，冇咁滯到，好似話。 咩？ 你公佈啫喎。 24小時 係你。 最新係48小時內。 但係個48小時好似係個消息係5月8號出嚟。 我哋 而家過咗48小時啦，已經。係啦。 好，跟住5月5日咧，如果你係住喺倫敦酋長球場附近嘅話咧，你係如果用幾蚊買一張飛咧，係非常之抵嘅。係 睇足全日㗎係嘛？ 係可以睇足全日阿仙奴嘅主場比賽嘅。 9:30睇到5:00。 係啦，冇錯，由朝頭早9:30睇到夜晚5:00嘅，咁就分別係呢個 U13 至到 U16 梯隊嘅比賽嘅。而阿仙奴分別係 U13 以4-4和咗韋斯咸啦。U14 3-0贏韋斯咸啦 ，U15 4-2啦，同埋 U16 贏5-1嘅，係基本上以3-1嘅成績咧，係結束咗呢個 球場啲草皮頂唔頂得順啊？ 球場嘅草皮應該頂得順，因為據聞咧，琴日酋長球場係舉行咗呢個球迷會杯嘅。 唔係，即係喂，酋長球場都冇比賽啦。 係，已經冇。 話之又難都冇用啦。 而球迷會杯方面咧，香港嘅球迷會咧。 哦，系啊， 系啊，每一场比赛 两和一负系咪？ 两和 都系有一球 嘅，都系获得咗入球嘅，俾啲掌声。 好嘢，喺酋长球场入波，犀利。 唔系，我突然间谂到咧，你睇成日咧，但系如果酋长球场啲餐厅唔开咧，咁你入到去冇嘢食都几辛苦。 食草咯。 我一谂起北韩嗰张相，咪后先讲啦，嗰样就。 你好多嘢都咪后先讲。咁啲听众， 我交代你一样嘢啫， 唔系㗎，佢即係为咗咧宣传你第我哋5月21日嗰系咪5月21日啊？嗰、那个 Facebook 群组，佢咪后讲啲嘢会 po 上去。 po 上去。 咁呢个交俾佢做，但系佢部电脑未整好、啊。 唔紧要，有 Benson 啊嘛。Benson， 你讲下嘢系咪啊？系咪你包底？ 我包底。 好啦，咁啊，杂碎啊，终于完结啦。咁去到我唯一冇 prepare 嘅。题目 呢个系 足总 杯前，呢个系粉果噶，粉果噶， 仲有 prepare 过嘅。 唔系， 我就系贴咗四条 link 出嚟，大家睇睇下把阵。 我系睇你啲 link 嚟做功课。 大家听到啦，可想而知个节目准备得几认真先啦。 喂，复翻先，头先你讲话嗰两个咩 U18 嘅新买嗰两个龙门咧，即系话喺布里斯托嚟嗰个，系布里斯托流浪，唔系布里斯托城。 布里斯托城。成， 诶，我揾到， 有 我揾到多细， 小伊利丹巴生， 系 Rover 喎，系 Bristol Rovers， 但系佢唔系 呢个呢、這个我 100% 又重复上次嗰个咩姓乜乜同姓乜乜个分别咯， 你有冇搞清楚啊？ 呢、這个你睇翻 Daily 啊，布里斯托成， 哇，真系。 成 ，OK， 我再 阿俊，你要明白，即系独家消息啦，同一般大众传媒你要揾到啲系唔一样。 系，同埋小道消息。 你更正翻嗰个成乜乜成。 系，更正翻 ，Kelvin，OK，、okay 嗯、好，跟住就真系到阿俊准备嘅环节啦。 嗰个话之前， 我准备咗。 系你准备咗嘅环节系讲乜咧？其实， 就系嗰、那个Road to 温布莱嘅，即系我哋嗰、那个。足總杯嘅 係咪講有咩巴士路線去啊？或者 你唔好搞啲咁嘅 get 啦，你搞到我好難繼續。 跟住 Peter 揾個 地圖出嚟，咪見到條路。 跟住 Peter 爸爸話：阿俊麻煩我哋有咩車去温布萊啊？ 我哋先講由第幾圈開始踢嘅先？ 由 第幾圈開始踢啊？ 我哋由第四圈開始踢嘅，應該 係三 第三第三第三第四嘅，我唔係好 sure。总之第一场就系二次啦。 你一个节目准备得几认真，第 二次嗰场啊，上网都系睇喺官网嗰啲都系写住话第一场系二次嘅啫。 第一场唔系第几圈啊？ 第几圈咪 咯？唔系， 唔系，官方网有喎，记得。 其实揾呢啲嘢嘅时候咧，其实咧 FA 级呢个即系赛会咧，其实系每日会将啲精华咧，即系剪翻自己。 系官方嘅 YouTube channel 系有得 睇翻阿仙奴个。阿仙奴官方網站咧，其實係睇到曬成場比賽發生過咩事啊！啲人 Twitter 咗提過乜嘢啦，仲有啲名宿有咩意見啦、大約係咁啦。 好啦， 好 第一場對唔好理第幾圈啦，對熱刺 係 嘛？ 對熱刺啦，嗰、那個就係2-0嘅，主場對熱刺，咁就呢兩球波就。大致就都唔使点讲啦，其实 唔使点讲啦， 因为如果再 detail 再 detail 去 detail 先讲，俾人话我哋 hea 啫喎。 好，系咪认真啊 ？OK， 咁啊，两球嘅，第一球就系唔系啊？我谂紧系应该要全部由点样 人 组织啊？ 冇扯人，慢慢讲，讲 重点 啊！我好少，我好少咁样一个人去讲咁多嘢话，明唔明啊？因为咁就第一球啦，就係卡蘇拉啦，第二球係 卢斯基系卢斯基嗰球四十码鲁宾入去自己弹入去挑入去挑过阿洛里斯去入波啦。 你冇讲出个重点喎，系呢个丹尼老师做假身呃唔过卢斯基嘅，俾卢斯基偷咗个波， 即系两胜失败啦，系嘛？ 系啊系啊， 其实嗰个系都几好笑嘅，睇翻佢系阿苏达道回传翻俾佢咧，其实系有充足嘅时间俾佢去护波啊或者俾波嘅，但系佢唔知点解选择咗一个。 假动作， 假动作去想吸想吸， 类似直角转身嘅动作。 系啦，跟住点知老司机一望已经一次督走咗个波，嗱说时迟那时快，已经督走咗个波，跟住就已经一路一放绝尘，就去到门前就跳入啦。咁呢场波其实有个重点球员嘅，就系、是、你会睇到拿比啦，佢有交出咗一个助攻之余咧，你睇到佢成场波都系一个好好嘅以盘扭嘅技术啦。去製造咗好多機會啦，同埋佢放咗一啲都唔錯嘅一啲嘅直線去俾其他隊友去入波嘅。咁你睇翻呢個精華都可以睇到下呢啲少少。 我有睇到精華啦，成條精華都係基拿比喺度表演咯，我只可以。 佢同埋係咪 個人 show？ 係啊，係 啦， 同埋係我覺得狂打快反咯，呢場波根本就係、是。 放狗模式， 唔系咁，冇法子嘅。你对 狗喺前面，自己慢慢走 你对预设就系咁打噶啦。不过即系呢场就睇出就话，即系基拿比又好啦，即系和国特又好啦。即系我哋谂下嗰场几时踢噶？ 一月 咪咯， 三号定四？ 有一月之后，呢两个人都基本上踢唔到。唔 和仔就系呢场之后，就系做完嗰个二比零地俾人哋同意离场， 同埋嗰张收咗好多银仔嘅邮张球场， 冇错， 好多钱收嘅嗰次系。 同埋嗰場你好特別嘅一啲嘢咧，睇到嘅就係和國特啦，依場係打中鋒啦，喺前面度放啦，同埋但係你見到佢嗰個表現係一般嘅，你見到佢 打得好喎、啊， 唔係你見到佢啲我講緊係點講埋， 我 只係講係 冇 帶 射門鞋咯，係 啦，冇壞門嘅機會，但係佢個走位係同係啦，頭先你話齋同阿拿比係 OK 嘅，有嗰個互動啊，大家嗰、那個打反擊嗰個嘅機會嗰個能力係 OK 嘅，把握好嘅。咁但係個中場我覺得有啲搞笑嘅，因為嗰場排咗一個呢我覺得唔係好穩陣嘅中場啦，就係韋舒亞搭阿迪達搭魯斯基嘅。 呢個比較進攻型少少睇落似係。 係啦一個。 咁其實都 OK 嘅。 要擺空嘅。 即係你同 哇對 同熱刺都係博取啫，佢唔會搶你㗎嘛。 雖然嗰期熱刺都係麻麻地㗎啦，踢得麻麻地㗎啦，但係呢個都比較。 要擺個空城計，所以要擺三個都比較偏向。 即係揾兩個偽防中韋舒亞搭阿迪達，其實就同你打。打开两橛，嗰两个根本 系啊， 系 根本就放俾基拿比同罗格特 走啦， 走嘅， 嗯， 系咪咁嘅意思咧，粉哥？ 我觉得系咁样咯。 其实我都觉得呢场系少有 戰，其实嗰场 少有战术特别排阵嘅其中一场嚟噶，一对二次 真系好想打反击咯，同埋系成日打到反击，即系压得好前嘅二次嗰场波系， 因为。二十九队系嘛？英超入边净得二次同佢咁打啫嘛，戆居。 呢个呢队老 佢讲， 唯一一个唔信扯嘅球 队，有两个字讲出嚟，好细声嘅，你听唔听到啊？ 收唔收到啊？收唔到音嘅，算啦。 收唔到啊？迟啲大家听翻先啦。 细 咪后讲，咪后讲， 咪后廿一号， 咪后 廿一号见。 OK， 好，咁我哋跳去下一场啦，就系、是、晋级之后对呢个高云地嚟嘅，咁呢个就几睇嚟就几轻松啦，四比零。咁 嗰场波真系 其实系轻松过一场 嘅。轻松得嚟，我会有少少觉得你会睇到有啲惊险嘅镜头，系因为一啲嘅少，除咗停电之外咧，你有少少啦，一啲睇得到嘅系一啲例如防守里面大家一啲球员就唔算太集中啊，可能有少少大意，个人嚟讲个人嘅问题嘅，主要系来自嘅一啲几乎失波嘅表现。但系嗱，嗰场开始睇到啦，阿法比安一啲。精彩嘅一啲嘅撲救啊，一啲 開始奠定翻自己足總杯 法比安一路都唔差㗎， 係不過都唔差。 法比安其實由舊年歐聯後備出嚟嗰時已經係啦， 佢係炒嘅只球。 哇拍台， 哇我覺得係㗎，真係好慘㗎，佢嗰年真係。 張台有冇事啊？ 冇拍到㗎，有樽茶嚟㗎咋，我冇用手拍。 依冇啊，張台有冇事先？ 冇裂到，冇裂到。 因為 Redger 嘅資產嚟㗎嘛。 放心，呢啲如果真係有啲咩損傷嘅話，我都仲可以。 高雲地理場最大嘅亮點係乜嘢啊？ 最大嘅亮點。 最大嘅亮 最大嘅亮点系成班球迷搵手机照住，最光亮嘅嗰个位置， 好似系演唱会咁样搞到。 最大嘅亮点，我反而觉得系一个沙耶林系成为咗云加执掌以后第一个阿仙奴咩执掌阿仙奴之后出世嘅球员。 云加教波嘅时候你都未出世， 佢第一个。 唔系，同埋嗰场高人地利好似系有拉 banner， 唔记得反对乜嘢噶，我记得系。 反正咩搬球场啊， 好似搬球，好似系搬球场。 嗯，咁嗰场就 Pody 入两球啦，就 其实系都系 Castle 上击到啫，呢场都系比较。 冇错 ，Kilda 同埋 Castle 各一球嘅。好，下一场。 上次呢场咧就云 呢一场就真系都 云嘉话今年最好呢场喎，系咪？ 竟然咁我嗰十场系咪要摆呢场落去啊？ 你可以自己 你可以考虑下嘅呢、這个，但系其实呢场嘅话，我觉得会系即系之前喺我哋 对边个先呢场？呢场呢场 呢场就系第三场对 利 物 浦 啦。 嗱，其实呢场其实即系讲少少啊，其实之前都讲过，其实好多英超球队知道点样对阿仙奴。 系啦，可呢场系会明 顯。呢场佢尤其是利物浦之前系赢过阿仙奴一场大嘅，系啦 零。 5-1，咁赢完之后，佢系想用翻同一套方针嚟对阿仙奴。当然佢其实我哋 差唔多都得嘅。 之前节目都讲过，其实一开始系死咁烂咁， 系 真系真系攻你唔入俾阿仙奴，企一企稳翻个阵脚， 就调翻转啦。 唔系调翻转，阿仙奴都揿唔住利物浦嘅嗰场波。 唔系，总之系揿。 只系喺个攻势嗰度 互相揿一段都可以系。 冇优势，系利物浦早段嗰段 入唔到波。 利物浦今季，利物浦今季踢法都系好多时都系一开波或者即系有一段系真系。 一開波就同你鬥快， 即係撳咗你一段之後就開始磨氣。 嗱，講到你呢度三場波，其實三場波阿仙奴都用唔同嘅方式去贏波 嘅。咁即係雲加係有陣式咯，有戰術咯。 講啲咁 得出呢個結論啊 ，Peter 爸爸。 唔係，問題嚟，而家唔係結論，係問題啊。 翻歷史咧，一開波攞足總杯先咧， 發問， 所以 面有疑問啊。 唔係，係咪回顧翻歷史咧？每年每次我哋都係要攞足總杯，旺一旺個勢先。 呢個之前講過啦。 之前講過。 係啊，咁即係唔好喺啲咁關鍵時間嚟講呢啲問題。 點解我咁主動講呢 啲 波咧？ 關鍵時間問。 咁因為又要突出翻呢個節目一個重點咧，就係係啊，點都要講講贏沙龍高。 贏沙龍高 咁呢一場波就好奇兵嘅作用啦。即系 玩到艾家发晒脾气啊！ 系真系嗰啲都无 手 无脚啊！ 无 手 无脚嘅后生仔，好似八爪鱼咁伸嚟伸去咁样。 系啦，冇错啦，就令到艾家真系燥噶嗰场波，完全同埋令到即系利物浦条防线啦，好明显唔知点样应对呢条友啊！ 谂住 第一次见你， 谂住出嚟基督特食硬嘅啦。 跟住最紧要嘅就系呢条友连自己玩到自己 都傻埋， 即系之后机场都唔知点样嘅，就系咁啦。 冇错。 好啦，跟住就同樣係馬西塞特郡， 係啦， 就 愛華頓4-1，咁就呢場其實呢場都係類似頭先所講啦，又係俾人哋用一個即係針對性嘅一個打法啦，即係一啲睇準你，喂就打反擊嘅。咁呢場愛華頓其實都係用呢個方法打到你， 其實 係 利物浦一樣都係同樣施壓得好犀利。 同埋我反而覺得呢一場嗰個逆轉嗰個點係即係巴利擊低啊張伯倫攞12碼嗰下，即係焗到你愛華頓一定要推上嚟打，即係你杯賽一場過，即係又有冇冇咁嘅時候，咁你焗住咁阿仙奴又企得穩，咁你就打反擊就算，咁就可以之後入埋嗰兩球咯。 嗯。同埋就 呢場咪又係咯，即係譬如我頭先講嘅話，我哋即係對熱刺開始，基本上兩隻快翼都跛咗啦嘛，即係和仔啦，跟住阿比爾踢咗一場兩場之後就冇放慢， 依 家啱啱將傷出翻嚟啦，係 啦，就有翻隻翼啦， 就有翻隻翼，咁有人爆下，咁啊搏下12碼， 抽完。 好啦，跟住就第五場維根，哇！呢場真係打生打死， 呢場真係 幾辛苦，呢場 好辛苦， 好辛苦， 惹起網上嘅罵戰啊！簡直呢場， 你台灣可唔可以回顧翻？ 回顧一下罵戰 啊！ 好多風雲係嘛？好似而家個天氣咁樣係咪？ 回顧一下個罵戰先。 而家咪黑雨先，唔 係唔係，我想問到，可唔可以回顧翻網上咪有咩罵戰啊？ 唔記得咗啦。 哇！好嘢，好嘢，好唔緊要，講翻場波先。呢場波就梅里薩卡一個人基本上係主導曬成個故事嘅， 功臣又係佢啦， 功臣 罪人又 係 罪人又係佢啦。其實呢場波係其實一開始阿仙奴搶唔到第一球，跟住大家兩邊企翻穩就真係冇得打。 韋根就開始對曼城嗰招咯， 死守 係同你摩猜。 系啊，摩差，但系有佢又真系，佢又真系做到对曼城嗰招，搏你一个十二码， 嗯，或者搏你一个罚球咁样， 系啦，跟住结果得咗手啦，结果阿仙奴咧，喺十二码之后就开始又系 先热局，先开始拉着， 系醒啦， 醒啦， 呢个咧，我即系有少少担心咧，后成决赛咧都会用同一方向， 系 冇错， 因为少咗两个前锋。 我觉得呢几场波里面最值得， 即系佢唔担心我上半场入唔到你波，因为入唔到波，即系阿仙奴入唔到波，或者 系阿仙奴压力自己大啫。 系啦，阿仙奴上半场入唔到咧，系你嘅压力啦嘛。 冇错， 系嘛，所以即系我谂佢哋会系用相同嘅。即係踢法嘅，但呢場最慘就話阿仙奴，你睇見下半場同埋加時咧，都係谷唔起啊， 都唔係有零星嘅攻勢咯，好似張伯倫嗰啲， 即 係 大家想 fit 咯， 三十分鐘，即係大家想阿仙奴喺嗰三十分鐘可以搞掂維根，但係即係你擺兩個箭頭出嚟，但係都係喺度交差咯。 嗯，唔係當然嗰場就即係我哋都要原諒下，即係後備席啦，冇前鋒啦，即係想谷都冇得谷咯。但即係真係 一個咯，機會 真咯，真係真係好似即係話點谷我谷唔起咁樣。 但係大家最唔明點解普魯斯基係要換基奧特，即係基奧特落場，但係又換咗個射手，但係唔係，但係係驚嗰時就斬啦。但係咧嗰三十分鐘加時咧，但係又驚喎，就又唔斬喎。咁你前面嗰兩 即 係 斬咗 嗰兩條 有效之後唔 用 咯，佢用試過有效之後又唔繼續用咯，即係最 尖。其實嗰啲問題咯， 其實人哋係亂咗噶咯，嗰下係。 又係嗰啲問題，你明明前面有個高點，但你硬係唔肯放棄你而家嗰種差嘅踢法，你唔用啲簡單直接吊高波嗰啲入去。 佢有吊高波㗎，佢後期咧之後佢有佢轉咗嘅，佢後尾咧 唔係，我所以咪話就係驚嘅時候先肯吊高波咯。係 啦， 但係嗰三十分鐘又開始又唔驚， 一追翻又唔驚啦嘛， 又覺得自己又可以。好老定。 傑斯喺足球頻道講嗰件事就係阿仙奴今年係太信自己嗰度踢法。 嗯。 但係其實我成日覺得信還信，你喺場上面有陣時 執生啦。 執生啦，呢啲真係你冇得一本通書睇到落。 咪同埋其實 呢幾年其實都有呢個現象。 你睇到對面 其實你打雙箭頭嘅時候，你係見到傑比斯嗰啲真係快嗰啲咧，或者張伯倫係真係有真係好活躍，有位俾佢射下波咁樣啫嘛。 同埋 但基比斯嗰球就好不幸地又俾人， 嗯， 同埋呢一種弊病最極致嘅例子係咩呢？就係、是、前嗰幾年，賓特拿喺前面，但你踢地面波， 嗯，同埋和科特打中鋒不斷斬高波， 係啦，冇錯啦， 或者謝雲奴打最前嘅時候又係不停咁斬波咯， 沉， 係啊，係唔明個 logic 喺邊 度？顛倒咗成樣嘢係。 是不是想訓練呢個和國特山翻高啲定 頭 高 山翻高啲？ 同埋點解今年利物浦喺後半決踢得咁好？我覺得係其實人哋個心態，其實個我食過而家我諗大家都要承認一樣嘢就係、是、阿仙奴呢隊波個心理質素而家已經唔及利物浦。利物浦佢一有個聯賽冠軍目標，佢場場真係餓狗搶咩咁嘅。一開波同你搶嗰、那個戰意係好犀利，但阿仙奴班人就係、是、好似。有限，未到死嗰一刻咧， 法國人嘅 唔肯醒咁 樣。呢啲係老豆嘅問題嚟嘅， 老豆問題。 法國人傳統 嚇，係啊， 食個晏晝都 三個鐘， 係啊，食個晚餐 五個鐘， 慢慢都磨死你 咁樣。唔係喎， 但係唔係，係 咪 成日都咁講？ 唔同年代嘅法國人會有唔同咧？ 即係我哋保持控球、傳球咁，再睇你嗰時咧，我見 住你哋食咁樣咯。 其实呢场嘅话，佢都仲要玩呢样嘢，即系仲要喺度传嚟传去嘅话咧，其实都好低能。因为你嗱，虽然话蓝斯刚相遇，活力未必太好。 同埋最低能嘅一件事系，点解蓝斯啱啱相好都要打112分钟咧？ 這個、 後備都有個叫有級數嘅卡斯唐啦、 啊，但卡斯唐 係 佢 唔係你仲要你仲要諗下，你前面擺咗兩支撐喺度，你仲有個射得罰球嘅卡斯唐。 嗯， 有个教导炮去阿迪达，跟住两边又爆到波， 嗯， 但系你又唔打高波， 好， 嗯， 所以下个讨论嘅 呢个就系，而家最惨嘅问题就系呢一场波里边，好似反映咗好多阿仙奴对呢一类球队嘅弱点出嚟。即係我成日覺得後城係已經有辦法。 你可以睇翻先幾年嗰啲即係杯賽出局都係咁樣㗎。出親局都係對啲咁嘅即係中下游啊低級別啊、嗯、你唔緊啊咁就慢慢猜住睇住食啊點知俾人爆一嘢。 仲要係一撳啊仲要係一撳掣嘅時候就難。 冇錯啦到即係下半場十零廿分鐘俾人爆一嘢跟住你想追啊追鬼咩。啱唔啱 同埋唔係都要講講侯城嗰邊嘅情況啦。侯城嗰邊就冇咗阿朗 治啦， 亦都冇咗阿謝拉域啦。 咁仲有咩前鋒啊？哋 沙堡， 沙堡 嗰、那個仲有咩？我諗下先，大家繼續。 唔係後勝其實睇翻我哋聯賽對佢嗰場，其實回顧翻聯賽對佢嗰場啊，其實我哋一齊睇啊，其實都見到唔係冇得打，其實後勝嗰種踢法， 守得好嘅其實， 守得好嘅其實嗰種。 你睇踢杯賽一場過嗰啲咧，你係踢到氣噶嘛？我成日講係嘛，即係你唔好諗住即係慢慢會猜下猜下就會猜出。个入球出来先得噶，系嘛？ 唔系，同埋最紧要嘅就系阿仙奴嗰个夺冠嘅压力比侯城大好多。 其实阿仙奴最有战意都系投嗰十五分钟系咁喺度扯嘅啫。 嗯， 系咯。 但扯唔入就 扯唔入，跟住咪泄咗套气。我猜， 猜到猜翻你半个钟头， 和你咯， 俾人调翻转咁打啦就。 好，我哋讨论最紧咩啦？即系下一节之前就话，法比安斯基究竟？決賽出唔出啦？投一投票先啦，投一投票先，係咪全票支持？ 全票支持， 全票支持。 後面有個顧問喎， 顧問你投唔投票？ 支唔支持法比安斯基打正選？ 肯定支持啦、 啊。肯定 支持 ，OK。唔係咁啊，最尾嚟個結果預測啊。 咁係咪應該問下爺爺沙朗高定？ 應唔應該打正選？ 定基奧特咁樣？ 咁啊，暫時唔好爺爺沙朗高住啊，真係。基奧特先，基奧特先，唔該。呢個我今次我都覺得基奧特先，唔該。真系，好嚟个最尾赛啊！即系嗰个 比赛结果， 我唔敢估 啊！嗱，阿 Lawrence 嗌个 slogan 出嚟就算。 早几集上过嚟嘅 Lawrence 咧，就同我讲倾过下，佢咧就觉得十二码见，佢就觉得十二码见， 十二码见啊！ 系啦，佢就觉得和嘅呢场，佢又觉得好危险啊！佢自己就话咁啊，系啊，灰咗啲啊！ 好啦，三比一， 三比一。 九十分钟内 系 九十分钟内三一， 不过未讲边个赢喎， 系咯， 系咯，呢样真系好大镬啊！你真系你真系好嘢， 正正， 你讲，你 讲，阿仙奴， 你想第二个答案嘅话，你讲， 好阿俊， 三张黄牌， 剪咗佢 ，cut 咗支麦冇声， 阿俊， 我二比零。 我只是觉得一样嘢，最紧要最紧要唔好失波先，唔失波先就可以九十分钟，我哋好机会，好大机会解决。 冇错，依样 系啦。我觉得 系 二零 二零。 诶，我都系二零， 都系二零，系啊，三个二零添啊。 我觉得危险少少。 二一 得啦，冇讲 啦。二一， 一零。 哇， 边队赢啊？ 系啊，但系都冇讲到边队赢，全部人冇讲边队赢。 好有走盞位嘅，出曬嚟㗎啦！我哋已經， 我哋阿仙奴球迷嚟㗎，係 啦，我哋 咁我哋梗係希望阿仙奴贏啦， 希望 係啊， 咁人哋都搞睇波啦，都想人哋破下咒魔咒嘅， 爺爺唔係喎，但係後城都未拎過足總杯冠軍喎，咁佢哋都想破魔咒， 下年先啦， 下年俾機會嘅，你覺得要？ 咦？依次我仲未 跟到爭啲連續兩年， 依次仲冇時間我哋。 做咩？你有咩想發表啊？ 係咁依講兩句啫，好快啫。 講啦， 即係我哋睇翻啦，應該知唔知出著咩衫啊？ 係咯，咩衫？ 紅 色定係 紅色啊？ 應該紅色，因為會撞。 應該主場啊， 應該主場。 唔 係， 但 係主場咩？ 唔會撞。佢上次後城 中場撞咯，就係因為唔撞。 上次後城，我哋作客佢嗰場係著主場㗎嘛。 係咯，咁 嗱咁講翻 衫就唔會。 講翻少少數據啦嚇，咁喺 FA 級決賽咧，阿仙奴踢過咧就總共十七場，咁十七場贏咗十場，輸咗七場。咁如果係著 一講數據好唔老禮 嘅喎，紅色衫嘅話咧就有十二場比賽，贏咗七場，輸咗五場。咁如果著作客黃色嘅咧，就踢咗五場，贏咗三場。咁其實如果你用個件衫嘅顏色嘅，即係取勝百分率咧。黃色就60%，紅色就58.幾%嘅啫。咁但其實即係相差係冇所謂嘅。 咁今次咪幫紅色拉翻高啲。 所以應該咧，就算 着咩衫咧，几乎都系均等嘅。 唔系，不过我 斌哥系即刻揞住个嘴，你都知咩事。 我想补充翻一样嘢啦， 讲咗噶啦，但系大家冇留意到讲咩，所以我而家都系 大概听到。 咁你就知道你存在感几高啦。 你又唔 系要讲翻一样嘢？ 我讲一啲好唔老礼嘅说话啦。 咁咪后讲算啦，呢啲。 我而家要 touch book， 我而家要 touch book。 你成个人黐住啊！呢个礼拜 呢个咪首尾呼应翻一开头嗰个 touch book。 所以我唔敢。 系，我冇记错就系嘅。 所以我唔敢。寫真係寫，突然間寫一篇，突然間大家就賴落我度㗎啦。你都知人哋嗰啲 record， 你都知你地獄黑仔王。 咁唔係咯，我哋 所以我唔敢 即係講過啦，喺 daily 講，叫你講個口述版唔得咯。 唔係，我想補充翻一點，其實呢一場波，我覺得有個球員都幾大壓力㗎。啊，高斯仔其實好大壓力嘅， 係、哦、啊， 因為啊， 因為 啊， 阿梅， 因為 梅 亦 都有啲 嚟摸得出， 係啦、 啊，一個人孭曬， 冇錯，所以 冇得賴。 係啱啱，我成日覺得佢宣布續約嘅呢一個消息咧，係為咗。 为 咗系啊，战一战， 我哋唔好讲嗰啲咁 负面 嘅 嘢， 我哋讲战一战先。 系战一战，所以其实佢自己本身压力，我相信佢会 唔系有咩续约， 比其他 提高队员士气嘅，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吓。 所以咪要呢个时间宣布同埋续约咯。 要啊， 系啦。咁就好希望啦。五月二十一号嗰集就唔系做 Hope Song 啦。 我就一開集就 可 以嗌個 slogan 出嚟。 係啊，一 我 嗌 slogan， 我 頭先做咗啦， 沙曬啦， 哇！你唔好講啦，呢個咩嘢？ 沙曬，興奮到沙曬啊！ 興奮到沙曬， 興奮到沙曬。 一開麥，大家十幾秒都冇聽。原來唔記得退麥，唔好意思。 唔係啊，有人唔記得撳掣啫嘛，個 panel。 係啊， 有人唔記得開掣啫嘛。 我想補充一樣嘢咧，後程其實一樣嘢，大家。唔使咁，真係我自己覺得唔使咁驚，因為佢最強嗰兩個前鋒咧，朗智同埋阿積拉域咧，因為係踢過足總杯其實佢係唔踢得後城嘅，所以決賽其實佢兩個最殺食嗰兩個前鋒咧，其實都出唔到。 其實好驚朗智嘅，朗智次次對阿仙奴都有啲。 係啊，但係我記得係佢兩個 都唔出得， 兩個都唔得㗎。 之前所以就係即係其實調翻場後城，大家睇翻佢真係靠咩啊？靠阿 法耶德 嗰扎咁，其實真係。算罢啦，照緊要我哋自己唔好亂咁嚟，或者叫定啲嚟，唔好失咗一球先咧，我覺得係 OK 嘅，我真係覺得 OK 嘅。咁你贊成係頭十五分鐘撳曬佢入嗰個波先定點咧？喂，Steven，我想問你贊成係頭十五分鐘盡撳入咗一兩球先定點啊？ 其實對住佢哋咧，一定係搶撳翻住佢哋喺後邊，等佢哋唔好亂嚟，因為其實你個勢一定係你。強過佢噶嘛？但如果你仲諗住同佢磨咧，其實係蝕桌噶。 冇錯， 我覺得 我知，但對阿仙奴都兩個踢法啫，一係就擺曬喺三集先開始 擺大巴， 係啦九個，一係就拱上中場逼你嘅啫嘛。咁其實如果你話我哋喺佢前場打波，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常慣對阿仙奴個陣式嚟嘅啫喎。 咁你睇阿布魯治，其實阿布魯治佢都好似冇乜大過入決賽。踢呢啲波，我自己覺得佢好似即係我記憶中啊。咁但係問題以佢哋成班球員都冇乜踢決賽經驗，梗係先求穩㗎啦。即係調翻轉，你估人哋佢點？即係好似阿 Peter 你話齋，估佢哋嘅話，肯定係佢哋塞曬後邊先㗎啦。咁問題你點樣壓得住個中間，令到佢哋係咁喺曬後邊一尾守嘅話，其實好難守足九十分鐘㗎。即係如果以 事實係嘅，唔係即係我自己覺得最緊要就話即係佢都係。褪喺後面守你㗎喇。咁問題就話如果阿仙奴係都仲有類似藍絲嘅球員喺中間突入走入去呢，咁就都唔驚。 張伯倫好返未？ 因為張伯倫睇法應該出唔到㗎喇。 或者等普魯斯基遠程炮都可以。 但唔得嘅，即係如果你係對大巴陣呢，普魯斯基冇機會射波㗎。因為前面咁多人，你即係過得幾多個都俾人擋咗， 一係射低兩件嘅啫。 係啊，所以其實係要靠 嗰個即係剪咗入完波剪咗頭髮嗰個叫咩？ 黑道斯通， 黑道斯通，李雲摩都係偏慢嗰啲嚟嘅。即係我自己覺得佢唔係以人哋打嗰啲電套或者中間搶得好勁嗰只嚟嘅。雖然 爛仔波多啲， 尾兩場你見到後城都少少。撇㗎啦，都啲球員都 等 啦、 啊， 都坐埋一場去打，但係佢兩個本身都唔係之特別即係唔係好似對住我哋對住利物浦啊，對住車仔啊嗰啲喺中間，哇搶到你後擒到嗰啲，簡直打到你連個波都控唔掂嗰啲。其實我覺得佢哋未必係嗰只嚟㗎， 即係今年你睇到後程係就算要打作客啊，或者你見到佢啲球員係做唔到呢一仗咁嘅打法咯。咁所以我其實外傳，因為係咪普魯斯基，其實我都覺得一定出㗎啦。而家咁季尾佢個態咁好，係咪遠射？我反而覺得係拉兩邊。俾多啲位啊，藍斯或者奧斯冚埋佢咧，係比較重要嘅。 係啊， 我覺得奧斯會反而喺邊走多啲啊。我係擔心，我係擔心佢同阿卡蘇拉 又撞位啊。 佢同阿普魯斯基個卡蘇拉側曬喺個左邊咧，咁就因為上一場我覺得係已經有呢個情況出現啦。咁阿沙格拉喺右邊咧，其實係冇乜人 得一個， 冇位上 打曬啦一個。係 啊，咁所以我寧願係如果去到咁上下，佢需要拉翻兩邊拉鬆啲嚟踢咯。而家係最緊要係即係對大巴陣我哋嘅問題啊，似乎冇車仔啊、利物浦啲咁嚴重嘅。即係今年我哋都對好多弱隊，我哋都照搞掂啦。所以其實我唔係真係好擔心佢大巴陣，反而佢如果真係冚上嚟同我哋搶，佢真係咁犀利咧，就睇下佢我哋頂唔頂得住佢哋咁樣去搶法。因為我真係覺得呢隊波未必可以90分鐘都咁樣同我哋咁樣搶法，去到臨尾我哋可能撳住嚟打，所以我仲未即係真係講真，你問我真係擔心對。嗰陣時係對韋根嗰下仲多過呢一場，講真，即係我直頭覺得韋根強過佢 嘅。 好， 我有啲嘢想問啫，拿比而家傷成點？ 係冇人知嘅。 冇，繼續游水啦。 呢個好神奇 嘅傷啊！啲數據， 繼續喺泳池度咧。 我記得之前寫呢個賽前嘅時候講呢度呢個黑道士東個遠射位勁，唔知即係都好高命中率㗎。 嗯。 咁跟住就對阿仙奴就。淨係嗰球利華摩亞一球遠射，都不過我都覺得就係要封下啲遠射嘅，咁始終 封遠射， 如果你擺利華摩亞擺夏魯士東喺中間， 封遠射難啲，阿仙奴習慣啦，收到好入啊嘛， 係啊，飲佢射，都飲佢射噶，我諗阿仙奴嗰啲位都係， 即係諗住有個林元三，哇禁區外射波一定擋曬你嘅，俾你射啦。 但嗰個係法比安斯基， 法比安斯基都唔差， 咁係我相信法比安斯基多過斯基。 唔係佢戴頂帽都幾林元三個樣，佢似噶佢似嘅。 好啦， 咁啊足總杯前瞻啊，即係去到依度啦，咁啊最尾一句都係 祝君好運啊，馬會 唔係平常心對待啦，咁都 對球會支持球會係有信心嘅， 你㗎啦。 我冇可能平常心，我係一定要贏啊！有信心，我一定贏啊！ 唔係咯，三比一贏佢。 咁我哋而家咪嗌一句先， 嗌個 小心先啊！老老實實，俾人抽埋啦，而家就 你嗌太多啦，你已經次次都嗌噶啦。 唔係，我哋將個冠軍個樣個名改加油咯。 啊，好 係嘛？ 其實你咁驚，就可想而知呢個杯幾咁重要。即係其實大家等得太耐啦，咁所以你即係好多即係阿迷係好擔心，擔心到喂，甚至乎係對上一次三四年前我哋已經喺一次聯賽杯度跌咗，咁今次會唔會又出現啲咁嘅情況？又係賽賽前覺得好似冇得輸，但係大家要記住嗰次我哋嗰個當期射主力朱九不如扎住上，發啤出唔到。我哋係殘陣七成軍容去同人打，人哋係真係打個大巴，但係今次我哋係差唔多係副添㗎啦，真係除咗張柏倫之外，其實我哋唔係剩返好多個，當然呢個長期相比唔計啦，或者我覺得一早報銷唔計啦，我哋係算係而家都已經係九成軍容去同人哋打，都贏唔到， 到時大 膽就 真係冇 啊！即係迪亞美正選 九成軍容，你哋都話俾我聽，你 冇信心， 即係我覺得咁樣係即係。個信念唔夠咯，你咪拉推米嗰個先得㗎。 係喎，推米嗰個係冇信念㗎。 唔係即係球迷，球迷，球迷有冇信心另一回事啦。最緊要即係話球員咧，佢哋真係自己係有信心。 球員自己最緊要。 呢個最緊要，即係如果佢哋真係有信心自己踢咧，冇理由會輸㗎嘛，啱啱先？ 啱。 即係希望佢哋攞出信心來。 希望啊！ 心理質素嘅問題又係去到。 好啦，咁 好啦。 咁就第二節完，咁我哋第三節 重點之重， 重點之重啦，真係翻嚟 講啲開心， 講下啲開心嘢先啦，咁啊， 一陣見啦。 譚妹知點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為要多謝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係 糖友方，專門提供無糖同埋低升糖指數嘅有機健康食。 但係佢 OK 喎，都甜喎。 嗱，點解咧？用呢個有機藍色龍舌蘭蜜，就可以代替平時啲白糖黃糖。